小姐，为什么你每遇到了第三只象就没有话了？得好娘来替你做好吧。愿小姐终日暖阳，以后还是在有长门廊，终日上不问谁心里 赖婚。 就是两真难和，我有心想把衷肠说，真难母亲的旁边坐，长孙啊你不愿我明白，明白从此自杀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是来做什么啊？长亭空冰儿咋用不相见风沙彩虹，牛女心恨他太苦，那朵月雨只恨你啊！ 莫不是风吹的那一截 季芳。